坚定理想，坚守信念，不忘初心，继续前进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泛黄的信笺，斑驳的照片，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。残破的书页，低沉的电波，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。斗转星移，嬉笑怒骂，沧桑变幻，光怪陆离，纪实传奇，拨开岁月的迷雾，为您记录真实。 1840年6月，英国舰队抵达广东珠江口外，封锁海口，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。在这场战争背后，隐藏着官场的隐晦、商人的纠结和民众的困惑。虎门硝烟、关闸之战、长江之战、南京条约，一环扣一环。林则徐、琦善、邓廷桢、关天培如何在官场生涯和家国前途之间选择与妥协？纪实传奇特别推出《鸦片战争》，全新视角展现鸦片战争的真实与谎言。 上回我们讲到，在走私鸦片的背后，隐藏着一些贪官污吏，涉及到了韩兆庆等大批官吏。为了揪出这些人，林则徐打算搞一场官风事。 10天之后，卯时整，按现在的钟点，这是早晨5点整，月华书院、越秀书院和阳城书院的全体领生奉命来广东贡院参加官风事。袁德辉在门口拿着花名册高声点名，领生们一个接一个答有，而后鱼贯进入考棚。林则徐拟好了考题，开考前一天晚上才传谕工匠制版三更印刷，印完之后留在行园，待考生们入场后才让工匠们回家。林则徐在余宝纯、彭凤池、钱江、马晨等人的陪同之下进了仪门，登上明远楼，俯栏观望广州贡院的景色。广州贡院位于学政衙门东侧，是府试和乡试的场所。1人多高的龙虎墙圈起50丈宽、70余丈长的宽大地面。明远楼位于贡院中央，是登高眺望监考之地。其后依次是至公堂、戒慎堂和聚魁堂。这聚魁堂是考官们办公的地方，至公堂是批阅考卷的地方，戒慎堂是掌卷、授卷、誊录、对读、评定名次的地方。中轴线两侧的5000间考棚按千字文编号，剔除了黄、科、荒、调等应当避讳和不吉利的字，他们像蜂房似的，一间挨一间，密密麻麻。考棚之间的甬道铺着大石条，巷道和号舍铺着青砖。林则徐拍着扶栏道：“彭凤池，下官在，你就是从这里考出去的吧？”“回大人，正是啊。10几年前，卑职在这儿参加过府试和乡试。”“嗯。”“贡院是明经取士、为国选才之学政中心，是百万学子心仪之地啊。我是从福建贡院步入仕途的，我以为广东贡院比福建贡院大，可没想到比福建贡院小啊。 我参加乡试那年，王建州大人任福建学政，他信佛，开考之前他请僧人在明远楼上设坛打禅，立祭旗，祈祷上界和阴间，搞了整整三昼夜呀。考试期间他还别出心裁，命令士兵早晚两次摇旗呐喊，有恩报恩，有仇报仇，告诫考生们平日行善禁恶，不然在考场上要得报应，喊得考生们头皮发麻，心里发怵啊。大人，广东科考也要士兵呐喊，但不是喊有恩报恩有仇报仇，我们这里喊的是法纪森严，作弊必究。三大书院的考生们只占用了600多间考棚，辰时整，按现在点7点整，书吏抡起锤子敲响敬场钟，兵变们立即锁了大门。不一会儿功夫，钱江夹着10几份空白考卷上了明远楼。林则徐问道，识到多少人啊？大人，三大书院共有645人，有12名因病因事未到。钱江把空白卷子分给大家，大家这才看到卷子上印着一道策论题和一道官风问俗题，都是林则徐亲自拟定，他要求考生们不写姓名。这策论题是小人怀土，君子怀行，官风问俗题是就耳目所及写出教口所在地、开教者的姓名、零星犯户的姓名，对查禁鸦片有何建议。余宝纯说，大人这道策论题出得好啊，既考德行也考文采。林则徐说，我醉翁之意不在酒啊，策论乃是长人耳目，官风问俗才是本意。本次官风试只考一个时辰，收卷后诸位不必多费心思评阅策论，只看官风问俗部分，把有检举揭发文字的试卷抽出来详加审视推究。林则徐办事谨慎，为了防止泄露消息，他没请广东本地的官员参与阅卷，出题、刻印、评阅全由钦差大臣行辕的随员们办理，连梁廷南他都没叫。一个时辰之后，所有考生按时交卷，余宝纯、钱江、彭凤池、袁德辉、马晨等人进了致公堂审阅所有试卷，他们不看策论，只看检举揭发的内容。酉时一刻，所有试卷梳理完毕，待林则徐从外面进来的时候，余宝纯已经把名单汇总出来了。大人，这次考试不经广东僚吏之手，考生们放胆检举揭发水师纵会、报获献功、欺蒙大吏者106人啊，其中88人已被广州府所属各县收监，另有18人的名字头一次出现，这其中有广州协副将韩兆庆及其属官、虎门协和顺德协的官兵，还有潜逃外地的嫌疑犯。不过余宝纯嗫嚅了一下，不过什么？不过有一份试卷是揭发邓都县的啊，不是编造歌谣恶毒污蔑邓都县。林则徐依旧不动声色，拿来我看。余宝纯毕恭毕敬呈上一份试卷，林则徐戴上老花镜默读。梁广何不幸，廷真结月林，昨闻戒杀新得宠，今见陆尘生青云。梁广失传皆私有，月入36000斤。爱在何老金，竟至离绞刑。无钱满玉鹤，遂已丧其身。 潘海关、武浩关备受捐削，苦难言。苏张讥讽死，受禄临九泉。邓某若不去，难得享平安。彼若刘遂再一载，广州行将陈九渊。这诗中提到的何老金、冯苏章、刘寿禄等人，都是因为贩卖鸦片被判处死刑的人。这首诗说他们被杀是因为交不起贿赂银，言外之意就是有钱有势者可以买通关节安然过关。诗中提到的潘海关和武浩关是十三行中的潘友仁家族和吴秉鉴家族。潘友仁的家仆瞒着主人谷的鸦片被便兵们查获，各级衙门像闻到有裂缝的臭鸡蛋，群蝇似的飞来吮之吸血，借用十户连保五人连坐的法条，逼着潘友仁花大价钱消灾攘祸。吴秉鉴家族多次被迫捐资主军，尤其是扩建虎门炮台和设置拦江铁链的时候，水师官变讹诈了大笔银子呀。这个考生竟然公然为红商巨贾鸣冤叫屈，说他们备受捐削，也就是说他们的所有捐款都是迫不得已。最令人惊骇的是，这考生居然直言不讳地抨击了邓廷桢。广东官场脏污狼藉，呈现出全局溃烂之态，如何收拾非得动一番脑筋不可。林则徐思忖片刻，抬头扫视着在场的阅卷官，诸位都读过这份卷子吗？奇文共欣赏，余宝纯、彭凤池、袁德辉、钱江和马琛依次点头。林则徐拿过一个大信套，把试卷插进去，一字一顿地说，在我手下办差，要切记一个密字，请诸位严守口风，谁要是把试卷的内容说出去，我就摘了他的顶戴。五个人面面相觑，相继承诺绝不透露一个字。林则徐坐下，把两份检举韩兆庆的试卷读了一遍。一张卷子写的简明，说韩兆庆指使手下人以缉私之名渔利烟贩，每放行一批鸦片收取一笔贿赂款，并扣下若干鸦片作为赃物送到上司衙门报功请赏，但没有说明具体的时间、地点、人物和涉案金额。另一份试卷写得较为详细，说某年某月某日，韩兆庆命令某人乘某船互私，收取了上千银元。林则徐问道，除了韩兆庆，考生们还检举了哪些官变？余宝纯递上了第三摞卷宗，大人，有广州协水师后营守备蒋大彪、捐职都司王振高、外围保安泰，还有顺德协守备伦朝光、外围梁恩生等人，其中检举王振高的试卷有五份之多呀，卑职已经把他们单独归档放在这里了。这些人的名字不仅出现在巡江御史的密折中，也出现在彭凤池和马晨的密查名录内，现在又出现在考生的试卷上，可谓劣迹斑斑，臭名昭著啊。还有什么人？大人，还有几个，有一个龙兴牙行的行东叫鲍鹏，捐了个从九品的顶戴。哦，还有两个海关书吏，一个衙门差役，其余的就是些地痞无赖了。试卷上写明了他们的住址、姓名和年龄。请诸位严加分辨，仔细推究，防止不良之徒匿名诬告。在传令拘捕人犯之前，任何人不得走漏半点风声。明白。散班，诸位回去吃晚饭吧。彭凤池，大人，你留下。余宝纯等人离去之后，林则徐 对彭凤池说，有件密差要你去办啊。彭凤池的短胡须耸动一下，不知是何密差。皇上有旨，要我们将少量鸦片送京查验，其余的一律就地销毁。我留了八箱，你亲自押送到京城叫军机处。彭凤池有点疑惑，大人，从广州到京城4800里之遥啊，沿途营训盘查极严，这鸦片酒害一粒，它是上好的止痛药。你带上盖有钦差大臣官房的文书，没人敢查你。这八箱鸦片是林则徐给孝和瑞皇太后准备的，但他口风极严，一个字也不吐露。彭凤池颔首道，遵命。凤池啊，你是汉阳县城湖北的在册官员，在我这里是临时办差，送完鸦片之后你就直接返回湖北吧。我会给湖北巡抚写一封褒扬信。 是大人。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，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。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。 邓廷桢兴冲冲地来到钦差大臣邢元，晃着一纸廷记对林则徐说， 少穆啊，我保举了一批有功官变，加官进爵，朝廷允准了，我想搞一次庆功会，庆祝硝烟大功告成，想请你莅临赏光啊。 林则徐接过廷记粗读一遍，朝廷批准了几十名官变加官进级，这其中有韩兆庆、蒋达标、王振高、伦朝光、保安泰、梁恩生六人，他们既是巡江御史揭发的嫌疑人，也是彭马二人暗查属实之人，更是官封试卷匿名举报之人。林则徐斟了一杯茶，双手捧上， 谢军兄，这个会你想怎么开呀？ 邓廷桢说， 要大张旗鼓的开，以收蒋公伐过、蒋秦伐懒之效啊。 谢军兄，有一事我不得不说了，去年有人在海床寺写了一首匿名诗，污蔑兄月收36000金。林则徐这话音还未落呢，邓廷桢已如闻撼天雷，他身子发僵，眼眸里透着震惊和恼火，银发银须微微发颤。 少穆啊，你如何知道这件事的？ 林则徐把声音压得低低的， 巡江御史官风查俗，闻言奏事，并不需要什么证据啊。有人把污蔑兄的匿名诗捅到天顶上，皇上让我借禁烟之机查一查，我查了，想还你清白。 林则徐把还你清白四个字说得极重，邓廷桢听了这才稍稍安心。林则徐从抽屉里取出一份卷宗，抽出两首匿名诗递给邓廷桢。他们出现在海床寺墙壁上，不仅被巡江御史探知，也被邓廷桢的属官发现禀报给他了。邓廷桢脸色愠怒， 哼，这是无中生有之诽谤。 他转动脑筋回忆往事，掰着指头说， 少穆啊，从去年中秋到现在， 先后有三位御史来过广州，周春奇、袁玉林和黄乐之，你可知是谁告了我的黑状啊？林则徐明知是周春奇和袁玉林奏报的，却不便明说。 哈，皇上没说呀，皇上是当今圣主，官人查事，主召明鉴。皇上说，谢君兄是国家大臣，代朝廷治理两省，他不会因为一首匿名诗而怀疑谢君兄的忠心与清白。但既然有御史参奏，那就得查一查。余弟只好闲命而来，望谢君兄体谅余弟的难处啊。邓廷桢警惕道： 少穆啊，你如何知晓我是清白的呢？ 林则徐又从书架上取下一份卷宗。 前几日余弟借学政衙门的考棚搞了一场官风试，要月华、越秀和阳城三大书院的全体廪生匿名揭发谁与鸦片有染，有人借机诬陷谢君兄，这反倒证明了谢君兄的清白啊。 林则徐把一份匿名试卷递给了邓廷桢。邓廷桢蹙着眉头品读那首抨击自己的歪诗。林则徐估摸着他读完了，然后才说： 这份匿名卷居然为犯思受刑者鸣不平。关天培曾要行商捐书银子修筑炮台和排练，水师营参将李贤也让他们捐书了一笔银子，这手段是有点粗蛮，但本意良好。可这首匿名诗却替行商鸣不平啊，胡说什么行商备受捐削苦难言，无非是指责官府巧立名目讹诈行商。 邓廷桢见林则徐如此讲话，这才松了一口气。 天下太大，什么鸟都有啊。自从海床寺出了污蔑诗后，我就派人暗查暗访，可至今也没有查出个线索。没想到此人竟藏在三大书院内。少穆啊，你可知道此卷出自哪个考棚啊？ 因为是匿名考试，这卷子上并没有姓名，出自哪个考棚余弟就更无法追查了。 邓廷桢盯着匿名试卷上的字体，仿佛要把它刻在心中，咬牙切齿地说： 此卷出在三大书院的廪生，有这个线索也好，省得我大海捞针，我就是挖地三尺也要把这个制造谣言恶毒咒我的坏蛋给他查出来。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，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。北京故事广播，纪实传奇。 面对广东官场的乱局，林则徐将会如何处理？邓廷桢又是什么态度呢？明天的纪实传奇，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。 您刚才听到的是由王小琴所著的《鸦片战争》，本书已由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，演播满超，录音梦梦，制作人张雅娇。1840年6月，英国舰队抵达广东珠江口外，封锁海口，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。在这场战争背后，隐藏着官场的隐晦、商人的纠结和民众的困惑。虎门硝烟、关闸之战、长江之战、南京条约，一环扣一环。林则徐、琦善、